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好，各位凤凰 U Radio 综合台的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三 D 画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 Cathy。 嗨，在五一节上班的朋友有福了，你可以一边上班一边听我们的节目，这样的话这个五一节加班的日子就不会显得那么难挨啊。那待在家里的朋友也有福了，你赶紧要这个趁这个美剧都没有被封之前，好，赶紧把这个剧集给下齐了，要不然谁知道明年五一这些美剧还能不能够被找到。今天呢这个上网看了一下哈，已经有很多网友已经纷纷在这个扳手指在算了，说除了生活大爆炸啊、傲骨贤妻、这个海军罪案调查处、律师本色等等之外，接下来啊要被这个禁的美剧究竟是哪一部，恐怕这个事情是这两天在网络上大家最关心的这个事情了。因为美剧基本上我身边认识的人没有人没有看过美剧的。 对，我是觉得可能五一假期这几天，这个中关村也好，深圳的华强北也好，这个 盗版 DVD 又要出来了， 还有这个卖硬盘的会开始 啊、哦，卖硬盘，哎，对对对，大家赶紧去攒硬盘，然后去下载。 对，其实一度我觉得我的这个看剧的习惯已经被改变了，比方说在以前的时候，我会很习惯去下载下来看， 嗯， 然后自从搜狐视频它买了很多美剧的这个播放版权之外，尤其它的时间上也是很快的，基本上可能是美国那边今天晚上出，明天早上我就可以看到， 真是。 对，结果呢现在变，就我已经习惯不去下载看视频，而是在网站在线看， 本来都已经做一个守法公民了， 对，结果还 深深的被逼良为娼了。你 知道吗？真的是这样。 好，这个事情呢是在4月27号的早上就有朋友发现呢，有一些国内的之前比如像搜狐啊、新浪啊这样在线播美剧的这个网站呢，在网站上就开始显示说因为政策原因无法提供观看啊，就是发现这几部美剧哈、啊，到目前为止也就是这四部，生活大爆炸、傲骨贤妻啊，还有这个海军罪案调查处、律师本色，这里面我想大家一定都知道的生活大爆炸这个 Big Bang Theory 应该都是看或多或少没看过也听说过的哈，这几部美剧。那这个政策原因，那这个在中国什么事情你上升到这个，一个是政策原因，还有一个是这个政治原因的话，这个就比较麻烦了，你这个就很难，就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但是你当中又没有什么太过可以争取的地方，所以很多人就去问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根据这个我看到的一些回应呢，是说根据啊有一个通知说这个广电总局啊，广电总局现在这个全称啊已经叫做国家新闻出版及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特别长，我每次都记不清楚这个名字。好，这个广电总局呢发了一个通知，说要强化网络剧啊、微电影的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审核的通知。也就是说呢，以前是只有网站的自制剧还有国产剧哈、啊、要被审查，你审查了通过了才能够播。这也是部分原因为什么造成了我们现在都是抗日神剧比较多，因为只有这样的剧才能通得过审查。那美剧、英剧呢，以前是属于这个法外之徒，以前不用审查就可以播。但现在也不行了，这个好日子也到头了，以后呢美剧和英剧也要先审后播啊，这个是一条这个铁的命令。那么另外一个事件呢，就是中央电视台以前从来不播美剧，可能是 没有也播 加里森敢死队算美剧吗？ 对，算。然后还有以前我记得中央台八套播过一个叫人人都爱雷蒙德。 人人都爱雷蒙德啊、哦、这个对， 它本身是很成功的剧，但不知道为什么放到央视八播之后就效果不好。 嘿，你好吗我的老伙计。 对，就 啊，我的上帝啊， 这种翻译 啊，这个央视要开始播美剧了。这个一部是《权力的游戏》，好，《权力的游戏》，还有一个呢，《生活大爆炸》呢。据说，央视已经是外包给了一家叫做 CBM 的影视译制机构进行译制，啊，大家 通常来说在央视很少看到有直接出原声的这个外语的电影，都是以配音的形式，比如说大家熟悉的佐罗啊什么这个唐老鸭啊，唐老鸭没有说话的哈，啊，唐老鸭有说话吗？ 有李阳 啊，李阳有说话的，对，佐罗，对，佐罗这个童自荣的这个声音也是通过这样的形式，在中央台上这个被发扬光大的。中央台呢，要把这两部美剧以这个中文配音的形式放在央视上来播，那么就带来几个问题，一个就是说，第一，内容会不会删减？因为按照广电总局，很多时候你这个标准呢，你有的时候不光是这个黄色或者说暴力的，这也不是说黄色，这个裸露啊，或者说这个暴力的这个问题，有的时候有一些可能莫名其妙的理由，你觉得它不顺眼，或者你觉得它在影射什么东西的时候呢，它通通都会成为它无法播放的这个原因。所以很多人就好奇说，这个美剧啊，即使你是挑选了两部美剧在央视上播，它最后能够播成什么样子，而且这两件事情中间有没有巧合呢？是不是因为央视要播美剧，所以说呢才不让你这个视频网站，让你这个我们理解是民间的这个企业去播这个美剧哈，这是大家觉得比较巧合的一件事情。 实际上这个权力的游戏它不是要播，它是已经播了，它之前是在央视的付费频道已经开始播，所以这就是让大家感到特别奇怪的一个地方。因为你说要是论刚才所谓的我们以为的标准，论黄色论暴力，其实它绝对这个权力的游戏是一个出了名的 重口味， 对，重口味剧吧，应该平均每集死一个人， 对， 死一到两个人吧， 对， 然后就动不动就把这个人头挂在城门上，这种场景出现，然后当然裸露的镜头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大家就是跟一个没有标准的广电总局，你去猜测他下一步会进哪些，你是根本没有办法去猜测的，因为他没有标准，你怎么跟一个没有标准的广电总局去猜测呢？还有就说到这个因为生活大爆炸一开始被禁的时候，大家就有各种各样的猜测， 为什么被禁？ 对，你看这个我看到的一个最神的一个是这样说的，说是因为他这个剧讲述的是三男一女，括号请注意这个女的职业是演员，四人小帮派紧紧围绕在另一个男人身边的故事，涉嫌影射我国文革。 这个是四人帮嘛，但是这个 Penny 的这个智商绝对没有江青那么高。 对，你就是说把中国网友逼的大家每个人都变成了一个自我审查员，因为我很擅长去看这些里面有没有影射到什么，每个人都变得像刺猬一样，很多敏感的神经， 你看到有一些内容你就不自觉的去联想。那比如说像这个傲骨贤妻，很多人说他跟这个薄熙来案的这个情节特别像。因为这 女的是律师的，以后都会像是吧。 啊，但是呢，我有一些朋友也这个之前做过这一行啊，他们就说遇到的这种审查的意见，其实有的时候不一定网友能够想得到，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就网友的这个年龄啊，跟广电总局负责审片的这些老干部们的这个年龄还是有差距。 对，所以老干部们还是愿意看《权力的游戏》的，但他们不愿意看戏儿。 所以这有的时候你很就是审查，为什么我们说审查这是一件很让人讨厌的事情呢？就是说它没有一个标准，它完全是以人的喜好，甚至是以天气跟当时的心情来， 没错， 来决定的。我有这个朋友说在春晚这个参与过春晚的这种组织啊，或者说彩排，他说我真的要有机会的话，把这里面就各种被毙的原因写出来的话，那真是感觉就是 逗逼大全， 真是逗逼大全，奇书一本啊！有的事情你真的想不到，说他怎么就能够想到呢？这就是一个问题哈。 是，由此我想到以前有接触一些央视的做这个新闻的朋友，他们很怕自己的片子里面，因为他们自己也会自我审查嘛。比方说他们很想展现的一些斗争的元素，他们很怕这个地方被毙掉，所以他们采取的办法是什么呢？他们就在这个片子里面露出一个明显的错误，比方说我摄像机穿帮了。类似这样，然后这个领导在审的时候， 哎，穿帮了， 对，他就会注意到这个，然后就会忽略到我真的想展现那个东西。 哎，这个我觉得这个其实这招是通用的哈，这个好像就是说你给我们很多做广告做设计的朋友给客户做提案， 是 你 ABC 三个方案，其中一定要有一个特别烂的，你一想就要给客户，有客户很多时候显得他水平高，你看这有问题，马上给你指出，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顺势推出自己本来想推的这个 B 方案，就推出去。 但最怕的就是客户恰恰选了那个你最不喜欢的 C， 这就惨了，到时候这个哎，万一审查了说你这传播镜头哇很有这个艺术感，有这个某某戏剧理论给你搬出来了，这糟糕。 因为这个客户跟广电总局的审查人员是一样的，他们的标准只有更狗血，没有最狗血。 哎呀，真是啊！每次咱们一说起这个广电总局，一说起这个审查，不管是电影啊还是电视啊，有的时候游戏、书刊的这个审查，真是觉得这是一种非常神秘的存在哈。当然，这种审查呢，有的时候你碰上了，比如说之前美剧跟英剧的这个观众，比如对于国内的电视剧审查呢，有的时候你觉得这个抗日剧神剧播也就播吧，反正我们也不看。对不对？ 对， 那你这个，但是现在你管到我的饭碗里来了，我看的那些东西要被你管了，这个恐怕就大家就反弹比较大了。因此呢，在这个网络上面哈，网友也自己想了一些办法啊，怎么样来对抗或者说来解决这样的一个办法。稍事休息，三立华新闻，我们待会儿来说。好，欢迎回来，凤凰优radio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 Cathy。 哎，这个美剧被禁了怎么办呢？很多的网友说呢，你要看引进译制片了以后要给他配中文的配音啊，那有一些三俗的这个情节或者说内容怎么办呢？而且我注意到这家央视委托的 CBM， 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缩写， CBM 影视机构在这个网站上说响应广电总局号召抵制三俗影视娱乐，本着译制片这个信雅达的要求，严谨并且最大程度保留生活大爆炸的诙谐幽默，把积极向上的顿号、健康的顿号、绿色的生活大爆炸带给广大观众。好，这个怎么样把这个一部这个本身充满，不能说充满，有一点三俗的幽默的剧译的不那么三俗，我们来听听网友都是有什么样的好建议。好，这个教授易小星这两天发的一段万和兄弟配音练习课，生活大跃进。 另一方面，一些物理学家认为，如果这种超加速器起作用了，会产生一个黑洞，然后如我们所知的吞噬地球，踢爆所有人的屁股。 可真是一群胆小鬼，任由多大胆，地有多大馋。 哎，你看，科学家们正在招募志愿者。 我们正在试验一种治疗社交焦虑症、恐慌失措、恐慌症和强迫症的新药。他们干啥要在这儿贴广告啊？ 这个问题太难回答了，我的兄弟。或许是某种有趣的商业手段吧。这里发生了什么？ 嘘，安静，笨蛋！谢导办公室有个美人。 在谢导的办公室里，他迷路了吗？ 不，我不这么认为，我已经跟踪了他一路了。 那可能是他的律师 啊。那他随时随地可以向我起诉啊。 哦，上帝啊， 闭嘴蠢货，上帝请让他亲自来惩罚我的罪恶。哦，我已经深深陷入爱河了。 你这样就可以了， 非常感谢。 哦，我 哦，嘿，兄弟，哈哈哈哈， 兄弟，非常抱歉，我来迟了，我正在公关一个项目，马上就可以做飞行员了。 你为什么要说来迟了呢？我压根就没想过你会来。 我总是神出鬼没的嘛，像魔术师一样啊。Bam！ 毫无得驾到。 嘿，谢导，介绍一下吧。 哦，是的，这位是米西，米西，这是赖能和来建设。毫无德介绍过自己， 我很高兴见到你们。 你好，早安，午安，晚安， 安安。 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 嗯，他曾跟我朝暮相处，共军了九个月。 你说什么？ 他 是我的孪生姐姐而已。她以为这样很风趣，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 这是因为你完全不懂得衡量幽默，艾党。 幽默怎么可能拿来衡量呢？你有幽默秤砣吗？ 哦，他们都不懂。我觉得你的笑话非常幽默，就像童话世界里的天使。 让我看看有没有记住你们。赖能、郝武德，还有这位。哦，真是太蠢了，你的名字是？ 好的，兄弟们，你们刚才听到的这个是网友这个用他们所认为啊能够适应在央视上播出的内容，那给《生活大爆炸》配的这个音。《生活大爆炸》呢，这个万一哈有听咱们节目的这个朋友没有看过的话，简单说一下，它其实这个设置我一开始还以为是一个 Friends 的一个翻版，也是哎这个男男女女这个然后是群租啊这个蚁族这样的情况，只不过这里面这个。男女都是科学家高智商人士，除了这位其中唯一的这位女性之外，另外都是至少这个硕士以上学历的哈，然后都是科学家们，然后 其实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三个女性了，然后 哦对对，后来又加入了两个， 对对对， 好，所以三男三女准确来说都是这个开各种科学的幽默，比如说刚才这个Sheldon 啊，经常说啊，你要衡量幽默的话，难道要用秤砣吗？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大家看了一下，你会理解这种为什么今天网络上面有很多这种号称高智能幽默的这个段子非常的流行哈。部分程度，是拜这个《生活大爆炸》所赐。那刚才的这一段里面呢，它有一个翻译，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把里面几个主人公的名字中国化了。比如说，Sheldon 呢，很多的这个网络朋友亲切的称他为谢耳朵， 对， 因为他的不仅仅是音很像，另外他的耳朵也挺大的，所以说叫谢耳朵。那刚才那个万和兄弟呢，就把他们翻成谢爱党，哈，谢爱党这个绝对是没有错的。那么这个接下来呢，还有那个印度的小哥。刚才一口Rush 啊，对，这个 Rush 的配音呢，不知道为什么变成了河南腔，所以 河南人躺着也中枪了。 河南人 这个是印度跟美国的东西，大这个分别，大家为什么把它要搞成这个普通话跟河南话的差别呢？这分裂呀、啊！ 这个Rush 在里面的名字叫来建设， 对 对不对？来建设，好，这来建设，还有一个叫这个。 郝武德， 还有最后那个 Leonard 叫什么名字？ 叫赖能，这感觉很像是一个少林寺的弟子。 赖能啊，这个是不是受到《乡村爱情故事》什么刘能这样的这个 刘能叔 受到这样的这个影响哈？反正大家刚才听出来，这个就是说，我觉得已经是做的不错的了。如果说这个最后央视外包的这家机构 CBM 能够达到刚才的这个90%啊，我觉得这个大家也算能忍了。 但是这个 CBM 说要把它译成一个绿色的、健康的、积极向上的版本，其实我就很纳闷的是，这个《生活大爆炸》还能怎么绿色？因为实际上，你如果按照美国的这个电视分级制度来看， 《 生活大爆炸》它属于评级中最低的 TVPG 级，也就是说，儿童在家长的监督下是可以观看的。那给大家一个更直观的印象，跟它在同一个级的是什么？《辛普森一家》 。《辛普森一家》里面有的时候也会爆一些粗口什么的，但是很少。 对，但这已经是美国的。这个分级制度里面最安全的一级了， 没错， 我就不太晓得还能怎么样的积极向上。 对，所以很多人一开始说美剧被禁啊，我是马上想到，那你像那些就是相对来说尺度比较大的美剧，比如说《权力游戏》这样，他说因为太重口被这个禁的话，我觉得有可以理解的地方。《生活大爆炸》我一开始没有办法理解，我不知道哪里踩到了这一根红线，里面连粗口都是几乎没有的一种状态， 对， 更不要说有什么裸露的情节。没有的， 而它里面还有很多的这个，我觉得还有一个科学普及的功能啊， 对， 里面讲很多，比方说什么多普勒效应， 对对对对对， 很多人我想都是通过这个来了解的， 真的是，而且大家说很难得啊，一部美剧里面男主人公这已经到第七季了吧。到第七季了还保持一个处子之身，也是在美剧里面非常难得的一个现象。 你看像这个很热的美剧 不管是以前的这个欲望、 啊、欲望 都市还是老友记、 啊、对， 它里面基本上都是男男女女主人公都互相睡过一个、 啊、因为你这个美剧的一个逻辑，你演员只有这么几个，那你只能排列组合一二三四， 尤其你要演的长， 对，你这个剧数集数一长就容易是这样。而且更多的是因为美剧这个是高度商业化的、 嗯、 你这个有的时候你观众爱看什么，所以他就要就着您的口味去设计，那这个人基本上都爱看这一类的哈，所以大多数的美剧可以说尺度都是挺大的。那这一次 CBM 说要把它翻成一个积极向上的、健康的、绿色的，但是有一些内容吧，我觉得也是挺有挑战的。你要做到翻译的信达雅，比如说美剧里面常见的这个 WTF What 的这个、 嗯嗯、 这个它怎么翻呢？我那天问了好多朋友，很多朋友说最绿色的一个词，他说草。 哦， 你说草很绿 吧？就 是、很绿色的这个，所以对于这一家翻译公司的这些朋友们来说，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好，接下来我们听一下这个《生活大爆炸》的这一首哈主题歌。这一首主题歌，我相信大家应该是啊非常熟悉了。这个《生活大爆炸》。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环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 Cathy。 好，现在咱们说点正经的哈。这个在中国呢，这个电影、电视，包括所有文化类的这个审查，大家一直都在抱怨，但是呢，这个问题其实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的挑战这个制度。但是这一次的美剧的这个下架呢，我觉得它有另外一个非常不好的，或者说把这不好的一面摆到台面上来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这是一个明显的一个利益输送的一个过程。你一开始比如说有很多中国的电影，我们知道它因为不知道莫名其妙的原因踩到一些红线，那你最后可能没有办法在国内上映，这还只是说 大家已经接受了， 这大家某种程度上已经忍了，怎么说，那算了，那不让播就不让播吧。但是问题是，你看现在这次美剧的一个做法是，我不让你播，然后我拿过来我播。 对， 大家不要以为播一个电视剧简简单单就是一个过把瘾的这个事情，这里面是真金白银的这个利润，真金白银的这个收视，你这都是钱啊。你比如说搜狐啊，之前打造这个搜狐视频，这个张朝阳也是经常出来宣传说我们投入了多少多少钱，独家买了这个视频的版权。大家不要小看了这几部美剧，这个美剧是很贵的。你要做到中国跟这个美国同步上映的话，你像你这个光是版权还有个做字幕哈，现在很多的网络字幕组其实字幕内容都做得非常精彩，这个也人家的时间也都不是白给的，你这个都是要真金白银。好，现在说不让你播就不让你播，而且转过头来拿过来我播，这个你看转手交给央视了，我就不知道这个 CBM 这家译制的这个，比如说央视说要委托他来翻译这个《生活大爆炸》，这一家机构他是怎么样选定的？我觉得应该不太会有什么公开的招标，那这里面而且涉及到多少金额呢？没有人知道。你这个就是一个明显的，你这个裁判本来，哎，你比如说广电总局哈，你应该是起到一个裁判员的作用。现在裁判说，哎，因为这个球员的奖金太高了，我把你们球员都赶走，我自己来踢球，然后得的奖金都归我，这是什么逻辑？ 是，我觉得对这次四部美剧下架的一个大家对它的原因猜测经历了几个阶段。 嗯， 一个阶段就是说是我们一开始可能最开始出来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猜测是因为他们的内容有问题。 嗯， 然后呢现在后来又说出来这个知道是央视要拿过来《生活大爆炸》来播了。 对， 那这个问题就变成了广电总局的标准不同，对待央视跟对待视频网站是两套标准。 是啊， 后来呢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搜狐自制的这个屌丝男士也被下线了。所以大家又回来讨论说这件事情还是因为这广电总局要对视频网站的内容的审查的要越来越趋紧。那我们刚才讨论到的是中间的这一部分，就是他对央视的这个利益输送。实际上视频网站过得真的很不容易，你想 真是啊， 这个 YouTube 他在 谷歌的这个 CEO 施密特他在2013年初的时候他说 YouTube 是接近盈利，也就是说 YouTube 还一直处在一个亏损的状态。然后呢这个国内的视频网站更不用说了，他们现在的一个期望是到2017年如果可以实现盈利就不错了，但我想国内总局现在干的这件事情应该是让这些视频网站的前景更加的不好走。 是， 实际上这几天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阿里巴巴入股优酷土豆。 嗯哼， 然后呢这个就变成了整个的视频网站的格局也变成了一个拼钱的一个大家之间的较量，就是国内的互联网三巨头 BAT 所俗称的就是百度、阿里巴巴跟腾讯，他们在很多的领域都有竞争。那这次在视频网站也变成了这样的一个格局。那阿里巴巴现在是入股了这个优酷土豆， 没错。 那百度自己的它的是爱奇艺、PBS， 然后呢还有这个腾讯视频它自己做得很好。那搜狐视频，其实搜狐作为门户网站，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特别是这个张朝阳开始闭关之后，它的就变得比较的好像在几大门户网站里面越来越趋向弱势。 嗯哼， 但是自从它开始引进美剧之后，它的这个流量就一直可以保持在前三名。 对， 所以搜狐在这件事情上它下了很大的力气，而且它比较专注做， 是 专注在做这 个，人家投入肯定也不小吧。你像这次没有被禁的哈，大家还这个扶额相庆的这个纸牌屋。 对， 纸牌屋当然因为也没有出新季，前两季已经播了，而且纸牌屋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原因，这个中纪委的这个王岐山书记说他自己很喜欢看这个剧，所以广电总局没有把这个下架，不知道有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纸牌屋这一个剧是让人很多人认识到了搜狐视频， 对， 就说哎，真下得去本钱，这部剧能够这么有魄力跟美国同步来上映来做这件事情。那包括另外之前一个那个夏洛克， 是 神探夏洛克， 优酷 也是同步， 基本是跟 BBC 同步 直播哈，这个都是很大的一个商业投入。那现在就是说你这里面广电总局的这么一搅和，给你市场给未来的投资者你的商业决定增加了非常多高风险的一件事情，也就是变相不鼓励国内的这个企业家来做这件事情，那最后受损的消费者跟这个投资人都是受损的一个状况。 对， 谁得利了呢？我也不觉得央视得利了，央视翻成把这个东西变成了一个这个不干不尬的一个中文配音的剧，它的本来的观众是不会去看这种剧的，那它央视本来的这个受众群体又也看不懂这个东西。所以我不觉得他这个东西有给自己得到太多的好处哈，但是这里面恐怕他私下里的这笔账是怎么算的我就不知道了。我有个亲身的一个事情，就是在这种所谓的文化产业里面的这个他这个左手倒右手的这个事情，大家好像很多人觉得这个文化产业是清水衙门哈，都是一些穷作家穷编剧什么的，大家不要小看了这里面的这个钱啊。我之前有过这么一事儿，我有一个朋友在北京呢，他这个接一个官方的一个片子要拍摄哈，这个具体什么我就不说了，这里面这个官方的这个比如说他也要对外的这么一个招标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他招标呢可能这一条片子是20万，20万呢我朋友接了最后接了这个活他拿到手了大概在3-5万，那剩下的这个钱到谁那儿去了呢？就是这个负责招标的这个他是半官方的一个企业一个组织， 一般都是这种运作方式。 他本身是一个企业，但是他呢又比如说是一个这个组委会的一个成员，他其实就是把这个工作把这个项目包给了自己，但是他自己不方便出面，所以他底下呢就拉了一个小弟啊，就是我朋友，我朋友呢就把这活再转手包给他，然后中间自己这左右手一倒，这个没有一分力气花下去就是十几万的进账。而且你想这20万的这个项目你在北京都不好意思提，是不是？你这20万已经非常非常小了，但是就在这种事情里面已经充斥着这样的这种问题。 而真的要审查你的时候，我想中纪委要查的事儿这么多，根本他也查不到这20万。 谁要管你20万的事儿啊？真 是没错。 所以大家看这种，不要小看了这样的一进一出，这边不让你播，这边又把它转移到央视里面，底下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这个里面是真的很不好说。而且这种影视剧现在你看国内这个资金投电影电视剧的非常多，这里面其实未来是一块非常非常大的蛋糕。所以说广电总局这样一做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个范例，说的这个大一点是与民争利，说的再严重一点的话，这个就直接是有利益输送的这个嫌疑。 其实我觉得自从我们的这个网速开始变得比较快以后，因为我觉得视频网站的发展就是这几年的事儿嘛，那以前我们的网速都是比较慢的，实际上看视频是一个 不在线看视频是一个不太现实的事情。 没错， 最近开随着这个网络越来越快了，大家视频网站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去弥补我们的这个业余生活不足的一个窗口。那现在它变成被限制的状态， 嗯， 然后最可怕的就是实际上现在各个视频网站之间竞争，它是在一个抢内容的阶段嘛。 对， 那以前它视频网站会有一些，比方说我跟湖南卫视或者跟江苏卫视他们的一些这种特别好的综艺节目，我也抢来一个，我通过这个购买我抢来一个独播权。那现在这个也在慢慢的收紧，因为我觉得实际上是各大卫视借着视频网站把自己搞火了之后，他们现在又想把这个利益收回来。就比方说特别是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电视系的这些背景的集团，如果他们想要加入到视频网站的这个斗争中来，那对视频这些其他的专做网站的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比方说芒果台，它之前有很多的剧它是在这个优酷或者是在什么的读，就是它的剧也好或者说是它的综艺节目也好，它是有卖版权给他们去播的。但他现在发现它这块赚钱的利润很大，而且它这个剧可能一开始通过这些视频网站的播出它已经赢得了比较好的口碑。那现在芒果台想干一个什么事呢，就是把这些收回来变成我只能在我自己的网站上面看，你不可以去到优酷或者， 所以我没有办法通过自己把观众吸引回来的话，我就通过行政的手段把你视频网站掐死，这样我自然就抢回来。 那央视其实央视自己也网络电视台嘛，那今后会不会也是同样的方式呢？ 哎，这里面是因为它这个，所以在中国经商啊，这里面是一个非常大的风险。你的这个视频网站它背后没有一个广电系统的一个支持，所以在这种官方的行政命令面前一点抵抗力都没有。你说新浪也是一个这个纳斯达克的这个上市企业了，你看这个扫黄净网行动以后一点脾气都没有，立刻就是怎么说，我都想说跟孙子似的。 是啊，这个张朝阳一向以来在 IT 大佬里也是比较张狂的一个，这几年都变得很低调了。但是我记得还是几个月以前而已吧，在这个纸牌屋第二季在搜狐视频播的时候，张朝阳首先是很有信心的对大家表示说这个剧没有受到任何的限制， 是 没有任何的删减。其次他也表现了对美剧在搜狐视频独播的一个前景的一片看好。 是 啊，结果呢几个月之后他就遭遇了滑铁卢。 是你，所以这个东西你最终你这个后面有没有足够的行政资源或者足够的视频资源到中国的这个商业里面竞争，还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数哈。啊，好了，这个关于这里面这个利益输送的问题哈，这个是说了这么多。接下来很多人就说了，我看到环球时报的有一个评论哈，这个环球时报在这样的问题上当然不能落下，有一个评论说限制美剧是为了保护国产剧。好，这个道理成不成立，是不是这样做了以后咱们以后的这个国产剧就能够质量提升一点。好，我们待会儿说。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 Cathy。 好，在环球时报呢有一篇评论哈，署名是这个鱼评人谭飞，他说呢这样的一个消息哈，这个禁美剧或者将美剧下架的这么一个做法，它可以起到一个保护国产剧的这么一个效果哈。他原话是说，监管部门挥向美剧的砍刀，除了为青少年身心健康着想之外，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保护国内依旧羸弱的影视工业，特别是面对美剧的竞争日益显出弱势的国产剧。好，这个广电总局啊，这个政策跟前不久的这个一剧两星啊都是一脉相承的，都是用政策杠杆调整影视剧市场走向，扶持国产影视作品。好，这个最后他提出，他说监管部门随着监管部门不再缺位的监管调控，外国影视作品过分泛滥的局面将会改变。哎，这位鱼评人啊，这个政策水平非常高，他用的一些这个语言，你看什么叫政策杠杆调整影视剧，说白了什么政策杠，说白就是行政命令，就是干预好吗？你这个政策杠杆，那他这里面有一个逻辑很有意思。哎，现在确实之前有这样的情况，国产剧跟美剧英剧待遇确实是不一样，国产剧要审，美剧英剧 不用审。 嗯， 所以有人觉得这次这样对于国产剧不公平，所以我们现在也要把美剧英剧审一审，这样的话国产剧就可以壮大了。这个逻辑成不成立？ 很多人我看到网上就是对这个话他的一个类似的比喻，就是说你把姚明砍了，郭敬明就显得高了嘛。那这样是小四这个无故中枪啊。但是这确实这 我们对郭敬明没有任何意见。 但这个谭飞的这个逻辑确实就给人你这样的印象。然后你刚才提到说好像这个英剧美剧不用审，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是在04年的时候广电总局就有一个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管理办法。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他就已经规定了这些内容是必须要审的， 嗯， 但是只不过是因为执行层面有很多的问题，所以从这十年间大家都是可以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再加上这些视频网站的自我审查做得还不错， 嗯， 你比方说我自己的一个最直观的感受是，当我们在上传我们自己 Uradio 的一些节目的时候， 嗯， 我看到优酷的审查时间平均要5天到1个星期之间， 是吗？ 这个时间之长，你可能是就审，而且包括 所以我可以想象这些网站的工作人员也很辛苦，他恐怕每一条片子都要从头到尾的给看一遍。 对，据说他们是一个机器识别，在家有几百人的团队的 机器识别，就是看你这个，比如说看你这个肉色多不多。 没有没有，他们是可能对比里面一些关键字或者是关键图像，他先这个做一个比较宽泛的筛选，之后再由人来做一个更精确的筛选。 啊，这优酷的工作人员恐怕都是世界上看片最多的人。 是，所以我就觉得说你现在已经是这个局面了，我只能是奉劝各视频网站一句，就是你们要提高业务水平。现在这个事情很简单的一点，就是央视就是广电总局信任央视的自我审查水平， 嗯， 而不信任这些视频网站的自我审查水平 啊， 你可以这样理解 啊。好，那还有一个问题，这个把美剧英剧哈，我们就算也有审吧，现在更加要审它，多审几下，嗯，能不能够让国产剧的水平提高？这说实话，我说出这话来，我自己都觉得好笑。你这个就是好像说把这个个子班里个子最高的人这个腿削短一点，你不会让别人显得更高一些。国产剧确实它质量低劣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审查， 嗯， 但是你要解决这个办法不是把别人套用一样的标准，这个我真是没有办法理解这当中的一个什么样的逻辑。这个只能够说会让中国的观众看到的影视作品都整体的质量越来越下降，或者说你如果没有其他的渠道的话，你只能够让消费者什么都看不了。 实际上我们一直在说开放开放，但是问题是对于这些文化产品的开放真的是很弱，但每次的开放都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好处。比方说80年代引进的那个情景喜剧叫成长的烦恼，当时有相当一批就是80、70最后面出生那几年的人跟80后都受这个剧影响很深的。 对， 而且在之后像包括英达的我爱我家，我觉得都有借鉴 编辑部的故事， 是这些情景，那他那引进成长的烦恼给我们带来的是这么多国产的优秀的情景喜剧的出现， 嗯， 为什么我们现在不可以用相同的方式去反思这件事情？ 你看这个咱们一直在讲，哎呀，文化要大发展大繁荣，其实政府在这方面做的投入哈，有的时候这个投入是挺多的。中国很多的地方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地方都会有一个什么动漫产业什么动漫城啊， 影视基地 动漫产业，但是恰恰中国做的最差的就是在动漫这一块。 嗯， 问题在于什么地方呢？这是本来是一个政府不应该干预的地方，你是应该一个一个市场竞争的一个环境，你政府每次都要进来插一手，当然他也不是纯粹抱着一个善良纯洁的目的，这里面大部分又是有这个利益输送的这个问题。比如说动漫政府拿的这个补贴，说你们做一个动漫剧啊，我给你补贴多少多少钱，最后你就看这些动漫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跟这些负责决定补贴的这些人当中啊，到底里面是有什么样的关系。最后导致的一个结果呢，是做这些文化产品的人他根本不关心这个质量，因为他最终要负责任的对象并不是他的观众，而是那些给他赖以为生的获得补贴的这些官员们。那这里面这个其实就是说你就已经变成一个非常畸形的产业，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每个地方都在搞什么我们要发展动漫啊，说每次看了日本韩国这个动漫这么红火就眼红，但是中国动漫投下这么多钱从来也都做不好。 所以你就从这次的这个《生活大爆炸》在视频网站下线反而在央视开播，你就看出来国家 在给你创造的一个环境不是一个市场化竞争的环境，而是一个让垄断的更加垄断。我采取的好像就是掩耳盗铃，我自欺欺人，我把国外的都给你屏蔽了，就是你只能去看国内的这些，他们就以为这样的就可以让它更加繁荣。 这个呢也有这个商机了，怎么说？比如说咱们有这个互联网防火墙之后，催生了一大部分，比如说新浪的微博，你看上市了吧？这某种程度上，你要没有这个没有防火墙的话，这个微博也没有办法走到今天。好，恐怕它的这个流量会被其他的什么 Twitter 啊，或者包括之前的饭否会被它吸掉很多。那包括人人网的这个红火，主要是因为中国上不了 Facebook。那包括很多视频网站，你要有 YouTube 的竞争的话，你看我光从这个广告的这个质量来说，这个 YouTube 的这个广告哈，它这个广告的编排，包括它广告本身的质量，咱们这个优酷的很多广告我真是受不了啊！什么传奇这种砍怪的这种游戏， 对， 十年前这个中学生玩的东西，现在还在视频网站上大推广告，这说明咱们的这个用户的这个群体已经就是被折磨的已经不行了，你真正有消费能力的这个用户恐怕都被你这样的这个三天两头的这样折腾给你倒腾到别的地方去了。 但是你要反过来想，就是为什么这些游戏的广告还可以再下这么大的本儿去在有视频网站投，而且这里面肯定是因为你要想的是像张朝阳自己也说，实际上美剧被禁播对他来说影响不大，因为实际上国内就是这些视频网站走流量最大的还是那些国产剧，或者说我们很不屑的那些什么婆媳关系剧啦，什么甚至是什么霹雳凤凰之类的，我这个名字我记不太清楚，就是你会觉得很雷的那些剧。也就是说我们的观众其实现在他的整体的水平跟素质是在可能还是在会被那些很烂的游戏广告吸引的那个水平。 你说观众的整体的这个水平还不行。 对，可以这样说，但本来我们是有一个好的方式去慢慢提升的， 没错了。 包括说引进美剧或者什么样， 对对， 现在只能是让这个越来越走一个下坡。 按照张朝阳的说法，这个美剧的受众都是小众精英。 对，你其实从这个美剧开播，他每次之前的那段视频广告你可以看出来的，因为现在这些商家都很精明， 汽车广告 ，汽车还有比方说一些高端的化妆品牌的广告，然后你再去看那些可能国产剧的，它前面就是一些奶粉啊，或者说是保健品的， 就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便宜的， 对，它也是跟 这个确实也能够， 商家也很精明， 但是你现在没有了美剧这块的收入之后，我相信这个国内你制作本身你。即使是制作比较低端的这样的产品，它也没有任何竞争的压力，它也没有一个良好的这个借鉴的对象。张朝阳还在说这个我们要推这个国产剧啊，还有自制剧，自制剧是搜狐的，转眼第二天搜狐的这个很有名的这个屌丝男士。虽然说屌丝男士我个人不一定特别喜欢，但是我知道有很多他有很多的受众，很多的这个粉丝，转眼第二天也被封了。 因为他的这个方法是很好的，听说他是有这个提前的看片会，然后他会根据这些大家对他这个里面的哪些段子会有笑点，然后之后再做一个反馈的这种，就至少他整个的制作模式是非常值得借鉴的。 对对对， 他这样其实是杀掉了一整个的制作模式 啊，真是哈，这个咱们现在这种竞争的规则，你就是做的越好，死的越快。 是， 真是好。三立华新闻，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朱明奇， 我是 Kathy， 再会。